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第九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维刚， 我是三重吴彦祖， 我是蓝豆丝。这个梗要用多久啦？ 有人还记得他是三重吴彦祖。 我刚刚差点讲的希姐。哇、 本来就是希姐。你没有发现我们上次这样子之后没有人理我们、欸、完全没有哦。 真的哎、欸。 来留言的人没有说三重吴彦祖您好，或是文山贵人们您好、万里金城武您好，没有。 啊、 大家都会直接忽略一个 no， 你知道吗？ 好啦，我先 就被冷处理了。 我先分享一下我的那个近况，好不好？ 不是说好我来吗？ 顺序就马上瞬间就调整了，是吧？我们刚才不是说好， 我们刚才不是说好 蓝豆丝先吗？ 哦，好，蓝豆丝你先。 真的是很爱抢哎、欸！我近况非常短，非常短，短到只有一个字，就是热。 结束了， 极度的热、 好、啊、那希姐呢？ 还再补充两句。 啊，难道是分享完了吗？ 干嘛这样？ 啊，你是怎么来发给你抱怨？给你抱怨。 早上出门就很热，中午出门就很热，然后晚上早点下班也是地上热气就冒上来了，也是很热啊。 真的。 反正整个礼拜都是很热，我真的快疯了。我跟你讲，时不时我又要开始避暑了，时不时。 真的。 我帮大家解释一下，那个蓝豆丝怕热的程度，假设人类的极限怕热程度是10啊，蓝豆丝大概在 9.8 那个位置，我大概是 9.6 吧。 我觉得我也蛮怕热， 就反正就很怕热啊。没有，就是那种怕热是你真的会身体，你就觉得手要冒水泡了，就是这样子。你看着它，然后觉得自己水分慢慢流失，然后从毛细孔那样子蒸发的感觉。就是你看着自己的皮肤，你会觉得它要冒泡泡了。 你说要冒泡泡， 很可怕。 你说要冒泡泡，我干脆顺着你的冒泡泡顺势讲一个。我昨天看到一个好惨的新闻， 就是这么顺势。好，你说。 就是那个人权博物馆，然后有舞者呢、就是有办活动。人权博物馆是要就是要感念那些为人权奋斗的人，他可能牺牲生命怎样，好，不管，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博物馆、然后就有高官呢来看这个博物馆，然后就有安排跳舞的人去跳舞。结果天气太热了，那个舞台在室外，然后那个舞台呢被太阳晒到非常的烫，然后那几个跳舞的人呢就是跳到脚都起水泡，然后面部狰狞，但是他们还是非常敬业非常专业的把他们该跳的现代舞的舞步给跳完了。我觉得 为什么不弹性一点穿个舞鞋呢 之类，但是我觉得不管怎样，或许他们的舞不适合穿舞鞋，但是可以不要跳啊，可以。 我觉得，或是说，现在有那种地垫，有没有冷的地垫就铺上去？ 对啊，我觉得 不行吗？ 我觉得充分了展现这个跳舞的场地的位置，人权博物馆，他们是， 我觉得好讽刺哦， 没有办法为自己捍卫。 那是台湾吗？ 台湾，当然台湾啊。大概就前几天发生的事， 好讽刺哦！天哪， 我觉得好难过、哦。 重点是那高官是谁？ 哎，这就不说了。哦， 好吧，好，我们自己 Google。但是我觉得真的太讽刺了吧？ 跳到最后还谢幕哦，跳到就下了舞台之后，就有人 po 那个他们脚掌的照片， 狂哭吧！ 脚掌的照片，整个都是起水泡，整只脚是水泡，不是水泡在脚上，是脚是水泡。好，我 脚就是水泡， 我插花插完了， 对， 真的很热， 就总之就是 一定要注意。 哎、欸，你连出去买个东西就这么热，然后你还何况要 什么？ 这个哈，因为你刚刚讲，我马上就 Google。我跟你们讲了，我不意外了，我 不 意外， 不意外。 这位高官他现在参加的所有活动，我如果也有参加的话，我都一定穿一件灰色的 T 恤，上面是写元素周期表的没有同理心。哦、因为这个高官哈、哦，我真的不意外，会起水泡我真的不意外。这个就是这个该这么讲哦，天哪，讲到他我本来很欣赏他的，因为他是神，但是自从他跟我有了交集之后，我渐渐不喜欢他了，你知道吗？ 他是神，这个暗示很明显。他是南部来的神， 他的活动真的是每次都快要把我搞翻了。我这样，我就顺势揭露我今天的近况分享。 好哇、 啊，跟他 这么顺势，大家就是 今天这个活动刚好跟他严格上来讲有一丝丝关系啊。就是啊，上礼拜啊，应该这个故事要讲到更久以前，大概可能有快一个月前，不到一个月前，就有一个公司有一个消息啊，说有一位神啊，要去澎湖，参观一下那个太阳能的发电的现况，好、哦，他说，那俊杰你可能。燕祖啊，燕祖你可能也要去一下。然后那然后我说好我知道。我说那个机票那些住宿那些地方那个可能要提早跟我讲，不然到时候可能会很难定哦。然后后来又跟我说他不去了，那个神不去了，神不去。改成去两个那个政务委员。好，这个关系就到这边，跟他的关系就到这边了。然后就说啊，他不去，神不去，那我们也不用去。哎，结果、啊、活动前两三天了，两三就是不到一个礼拜，不到七天了，又跟我说，还是去一下吧。但是神不会去，然后所以我还是想办法弄到了机票，就是变成是没办法当天来回的，就是要隔一天才回来。好，所以我就去澎湖了，这就是我的近况。但是我要想表达的并不是工作内容。工作内容没什么，就是很就像南州石说，我去的时候因为要去七美嘛，所以从马公那边过去。一开始刚坐上那个官员的船，本来还很开心，哎呦天气好好，而且因为那个时候才早上可能八九点，然后还没那么热，风这样吹来好舒服哦，天啊，这个出差一点都不会不开心呢。就这样坐在船上。大概那个船大概要开80分钟，大概30分钟之后太阳渐渐出来，就是越来越大，开始觉得不太对劲，我头开始晕了。然后接着就一直一整天工作完，终于结束了，晚上6点半终于结束了，然后我才整个人已经中暑了嘛，所以我后来晚上就自己跑去一家澎湖的按摩店按摩。然后发生，因为大家知道我那个防御力不是很高嘛，澎湖那个三重吴彦祖防御力很高，然后所以那个师傅是一个男生，他按的真的是我大概是这辈子遇到第二大力的吧，他真的很用力在按，然后他按完之后就跟我讲说，你很简单哦，然后我大概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知道他按的很大力，但是我一生都没挨，他说他按那么，他每次按哦都大家都一定会挨，我是第一个没有挨的。我心里在想，因为我这个人有点幼稚，我心里想说，为什么我没挨？因为我知道他想要我挨啊，我就故意不挨。我很想挨，但我故意不挨，我挨了我就输了。我也不会对，但是受苦的就是自己，受苦就是，反正我痛了两天才恢复。然后澎湖这个我要讲的是，我去澎湖前一天。我就决定我要去我当兵的时候很爱去吃的一家，这次我就不透露他是店名三个字，什么什么面、什么什么面，店名就这样子。然后我之前当兵的时候很喜欢吃的一家面，我觉得还蛮好吃的。然后我在出发澎湖前一天，我还在 Google 上面的他的店家上面，我先给了五颗星，还留言说当兵的时候最爱吃那家了。然后 到了澎湖那天晚上，他营业到七点嘛，我六点半不是工作结束嘛，赶快跑过去，身上还背了一大堆装备，赶快跑过去。六点四十分，我到了门口，就他跟我说：“哦，今天没坐楼。哦”好，我想说：“好、哦，我隔天再来，我隔天再来，因为我第二天才要走嘛。”第二天中午，我先不瞒你说，我第二天上午先就是在办公室拍一些东西，还特别留了一点时间。他说非常期待，先不要那么快去机场，吃完再去。然后终于等到十二点了。然后十二点，他说：“哎，怎么好像还没开？好吧，那我先去，刚好有点变异啊，我先去澎湖的那个医院，那个医院去拉厕所拉个屎，拉完屎回来，十二点十五分还是没开，我真的非常生气。然后这个时候就又来一批游客，他们好像也蛮喜欢吃那一间的。然后其中大概五六个人吧，那其中一个就说：‘哎，是这家吧？就是这家。’哎，他怎么又没开？我心里想说：‘我靠！’”原来不开是常发生的事情啊，爱做不做，对啊，就是就仗着自己好吃这样，然后我就很生气的把我 Google Map 又拿出来，然后把五颗星，先把评论删掉，然后把五颗星改成一颗星，然后我就乖乖的回台湾了，这就是我的近况。 妈， 但是我先讲一下我未来的近况好了。 好啊， 就是这个礼拜 未来的近况， 未来的近况，我想要听听你们、okay. 你们给我一点意见，就是、啊、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这我们现在录的是明天5月22号上嘛，对不对？ 对， 那5月26号和27号呢，我们公司在大安森林公园有办一个那个夏月不插电音乐野餐趴这样的活动，然后会邀请那个悠悠的姐姐，东森悠悠的姐姐。那第一天有长官致辞，所以我第一天礼拜六要去做记录。那但是第二天呢、啊，但我真的很难过耶，第二天就不用去啊。但是第二天有草莓姐姐，我好想去跟她合照 啊，去啊， 就去啊。 但我连续两天都去，我觉得好像太累，而且现在好热哦。 可是你此时看草莓姐姐，何时才能看到草莓姐姐？ 对啊，她可能再过一阵就嫁人嘞。 她已经嫁人 啊，是啊， 生小孩 啊，再过一阵就生小孩就不出来 了，生下小孩。 好吧， 去啊， 都是你带和我一起去啊，你再约时间。 我不要， 热啊， 那么热，你疯了吗？ 啊、拍照不用有一个人帮我拿相机哦。 你找路人就好了。而且你现在是不会自拍，是不是？你没有自拍棒，是不是？ 好久没拿出来用了。 这种天气千万不要约我出门啊！我去年就已经讲过了，前年我也好像也讲过同样的话。 真的太热了，真的会挂电。 不可以，真的太热了。我宁愿就是在家里开直播跟大家沟通，或是说大家分忧解劳，帮大家 Google 就当做导航这样子，也不要踏出每一步。 的确是， 太可怕了。 好了，换我了。 那维刚， 我想要分享的是，我们最近我们的 Facebook 快速街头英雄旅程这个专页呢，其实蛮多人都会跟我们互动的，觉得 蛮多人，如果是指三个人以上的话， 对 那真的蛮多 人。三个人，像 三个人就好多、哦。 录节目前就有那个蔡先生Jim， 应该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 对， 应该是吧。然后就后面 有 加个 W， W 不发音吗？ 很难发音吧？好啦，就是他啦。他就有留说他听了我们的第九季的第六集哦，三部影集都影剧都有在看这样子，很喜欢。然后还有最后提到说哦，还好我们没有破梗。事实上呢，我们这一季啊，你没有在顾虑破梗这件事吗？ 对， 剧透， 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都有一把尺，你知道吗？我们有那种道德，职业道德，在破梗和不破梗之间，我们都会就是拿捏很好的分寸。放心， 对啊，如果真的真的会爆比较多的话，我们都尽量会事先说，尽量。 对， 嗯，好，这 不是，如果真的破梗的话，代表说我们也不希望你去看这个， 哦， 因为就代表说就是这样， 就没什么好看， 它真的就是这样而已。 听听我们随便讲讲就好 了，就是你不用浪费你的时间哦。 嗯，了解了解。好，这是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哦，我们的哎，我是衷心的期盼啊。这阵子这几年陆陆续续，哦，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脸书专页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很高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本来啊， 没错， 我本来呢是要分享那个中华电信499之乱，嗯，但是， 哦，对， 到了录音的这一天呢，我突然觉得没什么好分享的了，哦，就乱也乱过了，然后那个大家去现场排队也排过了，啊，我有去现场，但是我没有排队，我是去现场拍个照，见证一下历史性的一天这样子。哦，然后我呢，我老实说，我最近的近况都是很忙啊，都在弄家里的事，所以呢，我也不想要提我家里面啊，哦，装潢啊，弄什么有的没的事情，我就来分享我最近学到的一招网路省钱术。我自己还没有执行，但是我想要这么执行，我来跟大家做个分享。好，大家如果家里面呢有安装这个不管哪一家电信公司所提供的宽频网路，那他是不是就会在家里租你一个机器，然后拉几条线，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机器来上网，连到电脑上网，然后再买一个 WiFi 的分享盒，你就可以让整个家里面都充满了 WiFi 讯号，那就可以上网上的很过瘾。 好像是哦，嗯， 大部分的家庭我想应该都是这样子操作的吧。好，这是一种方法。好，现在呢我，哦，做了一些功课，学到了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购买 4G SIM 卡的分享器。好， 4G SIM 卡的分享器，然后把呢这个最近很多电信公司，哦，不是只有中华电信，很多电信公司都有提供，哦，X99吃到饱这样的服务，哦，当然有的是限速的，有的没有限速的，哦，不管，假设你们家，啊，周围的这个环境呢，哦，4G 的信号呢非常的强，那你呢就可以办这个X99吃到饱，各大电信公司都有出，然后就把这个 SIM 卡插到这个，哦，4G SIM 卡分享器WiFi 分享器，你就插进去，你就可以分享网络给大家用，给自己家里面的人用。好，那我精算过了，嗯，现在比较知名的牌子的 4G SIM 卡分享器呢，大概是3600块到5000块之间。好，那你去签一个专线呢，来使用宽频网络，大概一个月要收1000块。好，也就是说呢，你今天去办了一个X99吃到饱，相对于专线的这个宽频网络，大概可以省下一个月可以省下400到500、哦，如果你选的是有限速的，搞不好可以省到600块 哦。那也就是说那个机子啊， 这么多， 那个盒子啊，哇，大概6到10个月你就可以回收了。好，接下来每个月就是现赚500-600，嗯，这是我最近做的功课。好，像大家一定会，大家一定会觉得啊，请说，嗯，你先说。 我刚 是， 那这样不是你要用手机的时候，你还要把那个 SIM 卡拆下来吗？ 我不用哦，你就是专门办一个 SIM 卡，专门就是给这个 4G 网络分享器专门给他使用的，哦，啊，全家人一起用。 哦， 这是一种， 哦， 这只是一种建议，一个概念，好，一种概念，好，哦，为了避免大家呢都认为我这个人只报喜不报忧，好，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两个缺点。好，这样的方式两个缺点，我也还在斟酌嘛，所以我来跟大家报告我所发现的缺点。缺点一，好，专线的宽频网路，好，在这个 IT 人里面呢，那个专业术语里面还有一个聘值，好，聘值呢会比较低，因为它是专线嘛，它可能是拉空线到你家，好，那你再用有线网路到你的电脑，而聘值就会比较低。如果说你用的是 4G SIM 卡的 WiFi 分享器的功能去上网的话，那个品质就会比较高，哦，不懂品质也无所谓。总而言之呢，你在玩即时战略游戏，或者是这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第三人称射击游戏，或者网络游戏的时候呢， 硬质高一点点呢，就会稍微有一点点 lag， 好，那个反应即时反应的状态就会稍微有一点点 lag。 好，这跟网络的上传下载速度无关哦，纯粹是它的反应速度会有一点点 lag。 好，这是缺点，这是缺点一。缺点二呢是，不管哪一家电信公司拉专线到你家，他每个月都会收比较高的费用嘛？为什么呢？好，因为他租了一台机器给你嘛，他租了一个机上的那个类似分享盒的那个宽频盒子的那个东西在你家嘛。好，那那个东西呢，如果坏掉了，他呢就会来换一台新的给你，因为他每个月都给你收租金了嘛，所以坏掉当然是他来维护了。如果说呢是我们自己出钱去买了一个 4G 网络 WiFi 分享器类似这种东西，好，那那个东西呢保固内坏掉当然是可以修啊，保固时间过了，坏掉那你就得自己去维修，可能便宜的修一修500 1000啊，贵的可能你要买一台新的啦，这个呢也是一个缺点。好，完全跟大家报告优点跟缺点，这就是我最近在做的功课。因为四 G， 那我再跟你报告。 好，请说，请说。 请问一下，你已经买了吗？ 哦，还没有哎，我还在观望哎。 那好，我这边有一台 啊， 四 G 那个网络分享盒是好像是 LinkedIn 的吧？忘记了、哦、那个有需我放了很久，很久没在用了。 嗯， 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用低价卖给你。哦、 好啊，好啊，好啊。没问题， 什么东西、啊啊、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媒合文、哦、我刚才发表的完全是一个媒合文。其实早在很多年前，我跟希姐三重吴彦祖就有一个理念，就当你心中有什么想望的时候，你一定要发出声音告诉你周围的人， 旁边人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有可能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几率很高。 对， 非常高，就是我这也是一个新的 idea 概念分享给我们的朋友听众的朋友。好，有什么想望你可以透过脸书啊 LINE 啊，透过各种社群媒体啊，各种发声管道去把它播放出来。好，你的朋友知道之后，他们能够做的，他们是你的好朋友，能够做的他们就会提供给你协助，他们不能做的他们也会去，可能也会去寻求别人的解答来试着帮你解惑。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是多年前我和三重吴彦祖体悟到的一个概念。好了，我想要分享的情况就是这样子了。那希望过一阵子我可以把这个验证它的效果再分享给大家。好。 好的。 好，那我们就 刚刚那一段完全就是在神游啊。 神游，因为太多 完全 太多那个 就是太多资讯了，太多资讯了，我需要一个表格。 OK， 好，我整理好之后，可能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脸书专页再分享给大家。 啊，对啊， 既然都已经 多好啊， 既然都已经去排队办那个什么X99吃到饱了， 499 哦， 对、啊， 何不把它功能极大化，效能极大化？ 没错，没错。 好了，好， 好像很厉害耶、听我们节目长知识，是吧？是吧？ 但是啊，我再补充一点好了，我知道有一些味道人士，他们相当反对使用SIM卡吃到饱的功能，大量的占据频宽。这些比较有道德感的人，他们认为这是相当要不得的一件事情。好，我在这边也特别澄清，这也是我的这个担忧之一。好，每个人都有道德的这个顾虑，这也是我的顾虑之一，所以我还会再审慎的评估，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就提早抨击我。好好啦， 那我可以问一个奇怪的问题吗？ 请问， 因为我最近就是大家很流行那个网路测速嘛、然后我就拿我的 4G 的手机去在公司测的时候，下载其实还蛮慢的，大概就是 三四枚这样子的速度。然后我回到家，我用我家的 WiFi 哦，我家的中华电信光世代的 WiFi 也才一点多枚，就是比在公司还慢。然后我用在家里用手机 4G 的讯号去测速下载，可以到十几枚。 嗯， 我想说，那我干脆就用手机的 WiFi 就好了。 对啊、 最快啊， 是啊， 在家里的话， 对啊，这真的是因地区而已。 它怎么会比那个光世代的 WiFi 分享出来的还要快啊？这样好奇怪啊。 嗯，这个变音太多。第一，光纤到你家，它的光纤品质好不好？第二，你购买的这个宽频网络方案，它是提供多少 MB 的这个流量？好，第三个，你这个已经到了某某电信已经来你家装了一个盒子，那你有没有再透过 WiFi 的方式再把它散播出来？如果有的话，那它又经过了另外一次的衰变、衰退、所以可能打了好几折、这是一个。然后再来就是看、那个你们家的这个同轴的这个线路啊，有没有受潮啊、生锈啊，这也有可能会有影响、某某电信公司它只保证它的受信端到你的这个机器，可是机器后面呢可能有其他的线路，它就不是它的保护范围内、保证范围内，这也是另外一种可能。再来就是你们家有没有基地台，附近有没有基地台，如果有的话、信号可能会很 好。再来公司啊，我们公司的那栋大楼啊，全员出行上班的时候少说有接近5000人吧，好像没有，有没有2000？至少有2000人吧。 啊，我知道，我知道。 我觉得 我们不要把节目弄得太技术性。 嗯，我们技术性，对， 是你自己挑起的，是你自己爱问的。我刚刚就说，我刚弄一个表格出来，大家就明了，你又要这样子。 我其实相当欣赏细节。我们探讨问题就是要这么巨细靡遗这样。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 好，那我们另辟一个科普节目好吗？我们另辟一个科普节目来探讨生活中的科学现象， 科学现象 行吗？ 好，好， 好 ，OK OK。 本节目有渔夫在，请不要这样。 不会啦，不会啦，生活就是要贴近大众嘛。好啦，我们第一段先到这边。好， 你们刚刚哪有贴近大众？ 分享一下我们的研发成果嘛。对这个硬体设备的一些摄取这样、 好的好的、 好 的 好的，好，那我们下一段再回来讨论我们的主题、稍后回来。 是的，拜。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三重吴彦祖。 我是维刚。 我是蓝豆丝。我们完全没有要考虑三重吴彦祖是我们的搭档。好，经过刚刚科普洗脑的那个七姐和维刚他们在分享那个网络的速度那一大片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很晕？ 我个人是还好， 我们还是要把它拉回来。我们还是要拉回来这一季的主轴，这一季的主轴一样是分享、好看的影集，或是喜欢的影集给大家，或是特别有印象深刻的影集。那我就先开始啦。 好的。 我今天要带两个美剧给大家，一个呢是《复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那个海报是一个女生，然后穿得很有女王的架势这样子。复仇 有， 然后那个女主角呢，在美国队长里面有客串过。 我觉得她戏份蛮重的，也不能算啊，对啦，也算客串 了。也不算客串啊，但是她就是那一趴，就是不管谁演都可以，但是就特别放她。 对对对， 因为她那个时候正红， 是吧？ 就我觉得他蛮 正的，对， 他 那时候正红，真的很红。 它是很漂亮啊，它真的很漂亮，就是它有东方人欣赏的那种美，也有西方人那种美。嗯，其实它有时候跟饥饿游戏那个女主角很像。 嗯，饥饿游戏 是不是？ 嗯， 还好吧。 嗯，还好。 射箭的那个 还好，完全对我来说是不同类型的。 知道假的 哦，好吧。 天哪，果然看不懂。好，反正那个复仇呢，我看到第一季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因为那个剧情的发展就是我会很有兴趣的。可是呢，就是有一个缺点，就是里面人名太多了，你会完全忘记他们长得谁，谁是谁，然后，这个人不是他哥哥，不对，怎么又变成他情人，到底是谁？就是你有一种错乱，而且有时候说实在的，有些轮廓你真的是没有什么辨识度的话，你会觉得他们是同一个人。就是如果你有一点点脸盲的话， 嗯，就混淆在一起。 比如说像是蓝豆丝和桂纶镁站在一起，你就觉得他们是双胞胎的话，这种就是标准的脸盲。就是你这种，你就是不适合看这一部片，因为你就会混乱，你就会完全错乱。可是它的剧情是非常，我觉得第一季啊，第一季和第二季是非常好的一个剧本，是后面三四季就有点硬凑硬凑硬凑这样子。我觉得三四季就有点太夸张。但是我要说的呢，是整个故事如果发生在2017、2018年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我们镜头太多了，到处都是监视器，而且大家要 Google， 还有我们的 ID， 我们所有的卡什么都绑在同一个 ID 上，所以你不可能强大到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知道你从哪里来，或是没有人知道你什么身份。 嗯，总是会曝光。 你懂我意思吗？这个真的蛮可怕的。对，总是会曝光，不管是什么蛛丝马迹。可是他在这一部复仇的剧里面，就是藏得很好，就会满足你所有的就是想象。就奇怪，怎么都不会破梗。就是如果说你在现在这个时点来看的话，你看到这个人，你马上在网络上问他是谁。 立刻就有人， 就是十分钟以内， 啊、隔壁邻居、啊， 对，马上就有人了。对对对，或是他就是住在南投埔里，谁谁谁这样之类的。是南埔里跟南投哈、嗯哦，对，就是类似这种，都线索都会马上给你。但是那这一部剧里面就是没有看到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也是蛮精彩的，而且他就是主角铺梗铺很久很久很久这样子。 这倒是， 所以。喜欢喜欢这部片， 我老实说，这部剧我只看了两集耶、嗯，不知道为什么 两集 不是两季、啊， 第一季的两集。 我觉得我要， 那你应该继续看下去、啊。 我觉得我的问题就在于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人名 太多， 对，人名跟角色复杂度乱度太高， 真的， 一开始没有进入状况，后面真的会有点吃力，这样子。 真的真的、嗯， 这部片。这部片不瞒你说，第一季我完全追完，第二季追了一点点之后没追，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哎、 欸， 忘， 因为我就是不记得人名， 忘光了是吧？ 忘光了，后来看不下去。 真的啦，其实我觉得美剧他们就是好看的剧，就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他们角色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有些人就是当下来客串，就是很有名的人来客串，然后就没了，就是。你就会觉得他出现在做什么啊？就是你知道，就是常常有这样子的小缺点啊。可能他们觉得这样子记得很强啊。我知道了，他们看我们的乡土长寿剧，可能也是这样的感觉。 哦， 是不是？ 可是我们不会中间修很多集， 就会顺顺的把它弄完。 哦可是问题是我们就算不修，你修你自己修一个礼拜回来看还是怎样啊？ 不，但是乡土剧不是有一个调性，就是你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直接接入，就是可以进入状况、 啊啊。哦，也是哎，因为他通常都会自我介绍他是谁谁谁。 对啊，对啊。 别人也会帮他介绍一下。 相对来说好像比较容易进入状况。 可是对他们外国人来看，亚洲人的脸孔可能也是像我们刚才这样的混乱的、还是他们本来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讲得很清楚自己谁是谁了、 这可能不可能真的要训练啦， 是不是 要难道训练就 对我觉得 好 像是好、好 anyway 我就觉得这个复仇就是这个剧本很好看很精彩，然后女主角很漂亮，说实在这一部片女主角真的蛮漂亮的，就还蛮吸睛的啦， 有非常认同，非常认同， 可以推荐给大家。 我非常认同女主角非常的漂亮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呢再接下来这部剧，这部剧呢是我为了要做功课而看的一部剧，看了之后呢我的感触非常复杂。首先呢，为什么看到这部剧？这部剧呢是在讲一个就是心理医生，他推理他在抓一个连续犯，变态连续杀人魔的过程中的心情纠结，然后还有他的助手，不意外他有个男生助手，然后也有个女生助手。知道女生助手是谁吗？达科塔芬妮。 哦，就是我，这就是我说的，你这样讲。我听过这个名字但我就是想不起来他是谁。 沉默的天使，他在这部剧 他这是美剧，他叫沉默的天使，他在描述就是18几几年的纽约是一个移民人口暴增，然后很贫穷的人很贫穷，有钱的人很有钱，有权势的人很有权势的时代，就是有各种腐败，各种色情暴力黑奴什么 那种那个时候。然后达科塔芬妮在里面演 女主角、就是类似女配角了。然后完全就是你知道吗，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讲、这我有看错吗？就是因为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作品了，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来看一下好，因为这个题材是那种类似侦探推理有福尔摩斯的感觉，我就觉得可以。结果你知道我看了之后呢，要不是因为达科塔芬妮，我真的不想看了。因为上一次我才看完 NTZ、就是那个药，就是药命效应那个聪明药、那个聪明药，所以我再来看这个，哇塞，那个剧情松散到不行，也不是松散，就是很缓慢，查案速度很慢，因为他们没有手机，他们通风报信的方式是一个小朋友快跑， 信鸽啦，传信鸽的概念。 对我来说，完全就是从要命效应那个快速、那个迅速解决，用网络、用什么高科技解决案件，然后突然飙这个，飙这个就是你只能用素描笔在那边描绘犯人长什么样子，然后马车哦，然后就是你就觉得哇，那个整个痛调完全是相差太大了。然后为什么说看不下去？除了节奏，除了那种就是生活的节奏、办案的节奏之外，还有就是他们在一集，我还没有全部看完，我看到中间，他们在一集呢，在办案要准备就设下一个陷阱要追捕犯人的时候，没想到。他们放出一个诱饵，因为放出一个小朋友当诱饵，然后每个人都要在旁边假装观察那个小朋友有没有被坏人，就是要准备被坏人就是骚扰之类的，就没想到他们三个都分心。有一组他 就跟另外一个小朋友说话，就好像开导他，觉得他不要从事这么危险的工作，然后另外一组也在跟小朋友说话，就分心了。然后另外一组呢，男女主角在吵架，哎，他们现在到底有没有想要抓犯人啊？然后就留那个诱饵跟真正的犯人在那边讲话，然后完全没有人知道说那个犯人长什么样子，然后最后还争吵，就说为什么他没看到，为什么他让他跑掉了？天哪！ 天哪，在演什么？ 感觉就非常的混乱啊！ 真的是，对，就是觉得说你，我。 抱着一种就是好，你想必是要跟福尔摩斯致敬吧？有没有一个心理医生，然后自己有残疾，然后脑袋思考异于常人，想要用嫌犯的角度去看事情之类的？但是没想到你们就这样安排耶！那一集围捕犯人的剧情，我真的是看到差点吐血。要不是达克塔芬尼，我再说一次，要不是他， 我刚才不小心啦， 我真的看不下去。 我刚刚不小心啦， 是 Google 了一下， 对， 达克塔芬尼，因为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他很久以前的一个电影，叫做 还是 叫做 捉迷藏， 不是，介于两者之间，叫做世界大战。 啊啊，汤姆克鲁斯、 啊、对，然后我一直停留在那个状态，然后后来我又在看他有一个超能力的电影叫什么移动城市，也是跟美国队长一起演，他们那时候都还没有很美国队长那时候还没有很红的一个， 还有吸血鬼 啊 对对对对，我刚才不小心看到他的现况，有点难过耶。 你不要说，但是我就补充完，就是你先等一下哦、喔，就是他里面的演技对我来说，他真的就停在那边。你看他的表情、眼睛、眼神，完全没有灵气啊！ 对，我正想要，我刚才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你这么一形容之后， 灵气 ，Oh my God， 真的哎、欸， 是不是很到位？ 真的，怎么会这样？ 达克塔芬尼就是那个。世界大战那个很吵的小女孩， 对呀， 好像是哎、欸， 然后那部片超讨厌她的， 但是你知道吗？她真的，她在里面对我来说，她的眼神，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光彩。我不知道是这一部片故意还是怎样，但是这一部片有允许她有抽烟的镜头，可是我看她抽烟的那个样子。 很不到位， 一副就是很到位、 啊、 很厌世、 很到位啊、 厌世抽烟法， 那应该就是很 还蛮到位的，其实很厌世，没有那个感觉，就是他的日常 哦。OK， 或许他好了解， 然后他就是真的无法再回去了，就是因为他小时候真的太可爱了，然后太动人，就是演技非常生动，然后很活，然后导致他现在已经让我想到我们台湾的一个女歌手，我不想点出谁、哦，但是以前唱儿歌，就是很多小朋友的歌， 哦、 然后很红， 一个金字旁，在一个，好，我知道， 金字旁。 然后旁边再一个 什么金字旁、 那个、玉器的玉， 不是不是、 啊、不是那个吗？ 他没有歪掉啊、哦、我是说后来有一 个 变转型自己创作的。哦，你不要说、 哦、对不起哈、哦、 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创作、就是、 但是我想要 他现在还是创作，但是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童心所 好，那我 童心所承受的压力啊远远大过于任何人能够想象、所以他只要不歪掉， 是真的， 他只要不歪掉 就好， 他就已经是 就好了， 他做足了他人生最大的努力让自己不歪掉， 真的， 这是我的看到很多童星长大歪掉的时候的感 觉、 欸、 只要不歪掉他就已经是他已经尽力了，这样子 真的 好。所以蓝豆丝就是推荐了复仇跟 复仇 沉默的天使， 还有就是对沉默的天使，他是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看简介啦，因为我说的够多，只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支持一下达克塔芬尼， 至少他没有歪掉 对，他没有歪掉，但是就是喜欢的人就喜欢，不喜欢的人就不喜欢咯、 好的， 只是大家要习惯那个节奏，就是一个没有手机的时代， 好的 没有电脑没有手机 好，换希姐啦。 那我今天就来分享一个我最近还没结束的日剧。那我觉得，他的那个有点想要模仿美国的矽谷群侠传的那种感觉。 嗯，但是又保有他日本的日剧的那个热血的格调，就是跟美剧会搞笑，有点搞笑啊，或者是比较走电影风的那个格调是不一样的。那这部日剧的名字呢，叫做《公司可不是学校》 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嗯， 它是一个我就剧情简介，反正大家都可以查得到嘛。那我稍微大概说一下剧情简介，就是男主角呢，忘记本名了，忘记名字了，所以我叫他本名，三浦翔平啊。他原本是一个小小创业家，然后公司成立有，就是已经成立之后，他有一天看到，就跟很久以前的我一样，很喜欢看一些那种商业书，然后就他被那本书的作者里头讲的话给感动了。所以他就决定要去那个，他就不干那个创业的公司，丢给他朋友，然后他自己就跑去投那本书作者开的公司，就进到公司里头啊，才发现啊，那都是屁话，那书生是不是那个老板写？然后就，对我剧透了，没关系，第一集就会讲了，反正就大概就是，反正就跟他想的不一样，然后后来他又从那个公司离职，然后。他想要印证那本书讲的话都是对的，然后所以他就又要再创业的故事，然后里头招了一些朋友啊，就反正就遇到伙伴嘛，然后怎样解决困难啊，那里头那遇到困难的频率跟那个矽谷群岛传里头遇到困难的频率其实都很高，都一样高，就是你会觉得啊，他们终于过了这一关了，但是马上就会遇到下一关。 这完全符合我们的那个英雄旅程的公式。 对对对，那我想要特别提一点，这原本我第一集刚点下去就想说，就是前面可能才十分钟，想说，这部片应该是小片吧，可是就那时候的那个男主角三浦翔平，我其实没看过他的片，然后他一开始那个装扮，我觉得好台哦，我想说。这部片应该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然后后来反正就是串了那个片头曲之后，突然变了一个正常一点的男生的。他说：“这个男主角好帅啊，这是谁啊？”我后来，天啊，原来一个男生他只要都是三浦翔平，就是换了一个发型发色之后，原来可以差这么多， 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就是原本我觉得很台就不喜欢的，他。变回黑色头发，然后用上班族的发型之后，突然就变超级帅。所以大概下一季开始，今天是这一季最后一集， 不是啊，下一集才是最后一集，这一季的最后一集。 哦，那就从 有最后一集， 下一季， 为我们可以一直 这个主题我已经聊不下去了， 讲这一个下去，什么？ 下一季前三集我就叫三重三浦翔平。 哇 好 哇、 啊， 东西呀、啊，好老口、啊，你就三点波翔平就好啦，三点波翔平， 三点波翔平，好，三重浦翔平，三重。然后推荐这部片的主要的原因是，男主角帅这样子，好吧？它里头剧情其实还是有点那种太戏剧化，就是但是。还是蛮热血，可以看一下。剧一部才一集才好像40分钟左右，也算短 的。好的，好的。 分享结束。 好，那其实这一季的到了第11集嘛，我不得不和大家承认啊，我已经没什么好分享的了，好惨哦。就是 怎么会？ 就是我。透过这次这一季的节目，非常明确的发现，蓝豆丝和三重吴彦祖才是真正的看剧达人。我发现我自己看的剧啊，啊，数量级根本不在一个档次。 完全不在。 没有没有，我觉得不是不是，我觉得伟刚他只是因为都被我们讲完，他都先让我们跳。 没有没有，我真的没有，我都是 因为有些他都看过、啊， 跳着看看看一两集，看一两集我就不看了，然后我也不知道后面在干嘛，所以我也没办法分享。嗯，那数量级， 我看的剧啊，我跟你讲，我看的剧啊，跟蓝老师也不是同一个档次，我比蓝老师多多了。 他对对对，他比我多多的，他看的废片比我多太多。 废片，哇，夫妻废片是吧？废片。 哦，我有分享过，我大学的时候都在跟几个好朋友都，我们都在比谁看的剧多、哦，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看剧。就是、 不是比谁看的原文书多，而是比看谁看的剧多。 对对对， 天理啊！ 其实我觉得看剧 为了有共同的话题， 真的不错，可以了解自己无法体验或经历过的人生。电影、电视剧都能够达到这样的功效。 啊啊！嗯，我好，那个维刚，你先说完之后，我要补充一小小点。 好。那呢，我现在要来介绍的呢，是我已经不知道介绍什么而介绍的《倚天屠龙记》啊，在1994年的这个版本，1994年的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呢，距今已经14年了。它最出名的呢，就是马景涛、叶童跟周海媚，哇，这几个人名字一讲出来，相信大家。 很有历史感， 应该是不是有那种历史的即视感呢？好，特别是 会不会有人说、啊、马景涛是谁、啊？ 马景涛就是那个自掐哥。哎、欸，前阵子那个台大那个拔管事件，有一个自掐哥嘛，我相信他应该知名度算够，大家去 Google 那个自掐哥。哎、欸，自掐哥呢？ 激动的， 对对对对，就是哎、欸，好自己掐自己的脖子。好，这个最早啊，就是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啊，马景涛的。首创这个自掐这个动作哦，在 Google 的图片里面搜寻马景涛，你就会找到他大量的酷手的搞笑的各种台词、哦、因为他早期是演那个琼瑶剧嘛，偶像早年的偶像剧，所以他里面会有很多很夸张 商家小生 很夸张的那种、嗯、爱你爱不到又想爱你的那种自残啊，自己那种悲情的那种行为、哦、我觉得算是30年前40年前非常知名的小生、哦、马景涛。好，再来是周芷若饰演周芷若的那个演员周海媚、哦、他算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艺人，如果他排第二名的话，那第一名就没有其他艺人了，是我小时候大概国中时期最喜欢的女艺人，然后就连我的女朋友碧珊啊，我都认为她跟周海媚有五分神似。嗯，好、哦，这是自己这个自己夸奖、 欸， 自己夸奖自己， 对，没有没有， 同一个资料夹， 同一个资料夹， 真的， 同一个资料夹，同一个资料夹， 哎，对对，自己夸奖自己的女朋友、哦、周海媚哦，我觉得她完全把周芷若这个角色。演活了，我之后再看其他版本的电影啊、电视剧的周芷若，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胜过他。好，那个 YouTube 里面关于1994年的《倚天屠龙记》最有名的片段，就是周芷若跟张无忌要成婚的时候呢，这个饰演这个就是叶童的那个角色叫什么？突然叫不出名字啊，赵哎，叫不出名字。哎，总而言之呢，他就 赵敏啊，是赵敏吗？ 就来抢婚。嗯，我觉得那个时候周芷若的表情啊，真的是太经典了，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好、哦，就是赵敏来抢婚的时候，哇，太经典了。好，这是前三个演员，然后。我对这个电视剧的印象非常的深，所以我刚才去 Google 了一下，我发现真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可以不得了100遍，不得了。第一，不止第一，第这个扣掉前三个主咖，小昭是陈孝萱演的、欸。陈孝萱， 这真的假的？ 陈孝萱、欸 啊、是吗？ 小昭、欸， 小昭这么重要的角色，哎、欸，也由这个。 恰如其分啊，陈孝萱演的。好， 真的，那时候她也很红，嗯、就很漂亮啊。嗯、 然后杨逍是孙欣，哎，孙欣演的、欸。 孙、 哦，这我知道。 范瑶是顾宝民、欸，哎。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卢阳王是钱德门，钱德门前阵子离开了我们，哎，卢阳王是钱德门演的，哇哦，然后里面还有非常多演员、嗯、哇，清一色都是强棒，哎，就连演那个英二哥的英离亭的那个萧大陆，哎 ，Oh my god， 天哪， 张三丰，太极张三丰是。那个老牌演员长风演的 洪金 宝，不是洪金宝啦、 哦、不是洪金宝， 洪金宝是电影版，是长风，哎、欸，长风就长风就是最喜欢在那个 早期的那个家庭剧里面演那个慈祥的爸爸的那样子的那个角色，长风，哇，然后最厉害的是那个风尼姑、哦、那个叫什么，嗯，风尼姑是谁啊？我找一下。嗯， 哦，在维刚找的时候，我想先问一下维刚，你有没有看过周海媚演的1991年演的《今生无悔》，或1990年演的《回到未嫁时》？ 嗯、好像没有诶、欸。我是不是应该要安排一个时间去把它全部复习一遍？ 不瞒他演的剧太多，不然说，我真的是从小就是看剧之神。这两部我都看过， 嗯， 我从1990年之前我就已经一直在看剧，以前都看港剧，现在都看美剧。 哦，跟黎明演的是吧？天哪，好正哦！我真的， 为什么你要在维刚找资料的时候反他？ 没有， 我想告诉他， 我已经找到了，我应该很快就找到了。我刚才其实已经有把他点出来了，他那个灭绝师太是张冰玉，哎。啊，张冰玉是谁？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啊、 但是你把张冰玉点去图片搜寻，就会出现灭绝师太呀。 什么？ 我真的是他对我来说，哦、他的形象，他早期很可能很正很漂亮，但是他对我来说，他就是等于就是四个字。 天哪！真的， 我根本不认得谁是张冰玉，但是灭绝师太出现了。 对对对，他的脸就是灭绝师太。对对对， 你们等一下，到时候把那个全部你们讲过的角色放上去哈，大家自己就不用再哭。 非常的厉害，里面还有郎祖筠啊，赵顺、啊、，Oh my God， 太多了， 这么、啊、太强了吧？这 难道是说你要列表？ 这个，你就大家去 Google 倚天屠龙记1994年电视剧这样，哇，太厉害了！ 我觉得这个列表可能列不完，要做 Excel 表，还有下拉式选单的吧、嗯？ 真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它是金庸的那个小说嘛，对不对？他就直接就是烙印了一个《倚天屠龙记》的版本在我的脑海之中，久久无法回去。 好， 我看完小说再看这个电视剧，完全剧情上是有一点波动的，是有一点波动。可是再回头去看小说的时候，我被后来的人占领了，你知道吗？被后来看的电视剧给侵占了。我没办法，我想说小说怎么这样写？哎、欸，好像怪怪的。这哎，怎么跟我认知的不太一样？哎，被改编过的东西给侵占了，哦，这是我想要探讨的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电视剧真的是某种程度上非常的强。哦，自此之后，我没有看过，应该这样讲，我没有在看其他的《倚天屠龙记》，而在我心目中也没有比这部更强的《倚天屠龙记》的电视剧了。哦，我 评价 分享完了，好，大家可以，我刚才有上 YouTube 看，好，《倚天屠龙记》1994年啊，收到超多片段的，即使它的画质超烂，但我还是会忍不住的往下看呢、欸，就是我觉得它是有某种魔力的。好啦，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这样，好，或许有那个年纪跟我比较相仿的，好，小时候也是。这个周海媚的粉丝的，或许会有一些共鸣， 好，帮大家回味一下，好，回味一下。 真的，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一季啊，主要就是在生命中，因为你不可能所有各类型的剧都看过，可是是不是经由我们去尝试到你没有尝试过的类型的剧，你也会有兴趣试试看？ 嗯，算是一个， 有没有？就是有点是拓展你的那个安舒适圈，就是你可能觉得这种剧才适合，就是这种剧才适合你。想不到，经由我们分享，你也觉得那一种剧你也有兴趣， 嗯， 那种感觉。而且其实有很多事情在看剧的时候，你会联想到自己生活发生的事，比如说这一次我看《沉默天使》，有一幕我就非常有印象。就是他们在五六点的时候，就是傍晚的时候，因为那个时代他们有煤油灯，但是问题是他们没有那个叫什么那种瓦斯管，还是那种是叫瓦斯管吗？瓦斯管线，或是，所以他们不是还没有电灯，爱迪生还没有发明电灯，应该有电灯，还没有电灯，所以呢，对，然后所以呢，他们五六点的时候是有点灯人。去路灯下面各个煤灯打开，然后在上面就是用火把上去点个灯，然后再把那个煤灯关起来。你知道吗？我当下看到的时候我好震撼，因为我们玩的游戏 Mr. Jack 里面有一个角色，有一个职业，他是点灯人。其实我一开始我跟他没有共鸣，你知道吗？我跟那个点灯人没有共鸣。我想说这是什么职业？对，这是什么职业？是指六点的时候去总开关把它开起来吗？那种点灯人。没想到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他活生生的演给我看的时候，我才叫啊，懂了。 可是我觉得可能是蓝豆丝， 虽然说不是什么大道理，但是 可能是蓝豆丝就是电视剧跟我看的电视剧的类型可能都不太一样。像 这个点灯人啊，在传统的这个华语片里面，中国的或者是不管是哪香港的，里面都有那个古装剧的，都会有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然后就 那是在巡守的， 就是打金的人啊。那他其实他也会拿，他不是也会拿个灯笼在那边照来照去吗？ 可是他不会去点各个路，他们没有那个路灯可以点啊。 哦，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是某一种程度的那种，提着灯笼到处走来走去的那种人。 哦，反正我看到那一幕，就马上跟我生活经验串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哇，我懂了那种感觉。就是有些课本上的硬知识，你现在只是背起来，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你经由各方面的生活感受去接触的话，你就可以活化你的那个硬知识。 真的， 就像我刚刚经过499之乱之后，就可以活化他的那个对于网速的理解。 对网速的理解， 是不是？ 没错。如果需要更多关于899吃到饱与生活上的应用的话，我知道还有做一些其他的功课，也欢迎大家来询问。 对，对，就是这样咯。 好的，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鼓励大家多看啊，不是说你硬要看，但是就是你想看的时候就看，然后看到什么你觉得能够吸收或是说能有新发现，我就觉得够了，足够。 好的， 对啊， 好了，那我们这一季也就到这边啦。不是这一季啦， 这一季啦 你就到这边啦。好，那就希望大家 好的 都喜欢啦。 拜拜， 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